快跳成 beast， 望佢哋大叫 God damn！ 我将出世之序已经写住修行 is the man， 我自强过嘅自强过，当自强叫我阿 Len， 既 rapper 扮可爱咁愚蠢，以为佢阿 Jam， 修行解住方程式，揸住车参加方程式，跟住去弹呢班 rapper 叫我 hip hop 界李云迪，发动引擎要准备换挡，先空挡换到唔挡，加住歌手波又撞，如方飙到和布谷港，哎。rap 得好又话我出嚟虾人，话我威胁你家人，我系说唱版黑人，每日赞住人民币，每日我嘅红日 hater 啲 rap 太快，趁即食面，因为好统一。我风格借定风，你听住冇错，系十二度风味， 十二度风味， 再得和冇所谓，我都会计分数，总有廿四尾。咁歌词幼稚到，我想问佢你今年贵紧？你话你 VIP， 所以我当你系只贵宾。我啲兄弟冇错都系最硬，你啲兄弟冇错都叫雷曼，嗰啲 rap 就喺度，佢嘅出口，所以应该要出只尾品。玩茄哩啡太哩啡哩哩嘿太哩，唔该谢谢就行高兴嘅哩啡啡啡，你快啲扯有住大心脏，但系我最小心。修行大神级不稀罕，系小人过带住招，系终结者揸住咪，系宋冬野体育西，排到江南西啲女争做我董小姐，要佢跪低好似榻榻米，佢喊紧好似食咗 wasabi。修行帮一帮佢斩孖辫，然后逼到佢要发花癫。因为我要将个 rap game 变成军事竞技，将个 studio 用嚟制造兵器，修行出现启动防空警备，车间喷住蒸汽，我嘅眼里只有胜利。因为我系 rap soldier， 因为我系 rap soldier。军事积极系新一轮世界大战，诶，部摄像机对准街道，兄弟 ready 拍一部军事大片，诶，血上沾湿鞋面， 鞋面 搭住 Jordan 鞋垫， 鞋垫， 我哋唔使排练，但班对手要赢过仲系要有排练， 诶， 我出拳过你到时未联航，你要联防，手不联防开始乱荡，你个 rap 开始穿帮，不断转行，我系压实力，你靠软广，所以我最掂当，状态癫狂，争住拎我嘅 flow 去典当，会成穿狂，广州迎嚟夏天，但班 hater 发浅寒。 I'm the rap soldier. I'm the most complete Chinese rapper. Flow the most, they call me master. 过流道的回避，要转世投胎的。Boom rap soldier. 杀人从来不用枪的胖子来和着你上瘾的都放在后备箱了，忘了。旁边躺着刚才和我刚的几个人用蛇皮袋装着。I'm a thunder hunter. 历史带着黑夜 pure killer. 从你社会 survivor razor 就是电劈了。别被吓死装的 yeah Peter Parker 把光头的主子给他支个。原来配菜放到某个吹脸下的狮子。主角绝世被我操。千秋百炼百炼成汗，成万百块钱馒头渣到小锅饭蛋糕身上和肉馅和骨肉简单去就可以。我当农村来换着耳朵吃到东南西北，把火气放在最温热，接着从这个老夫聊发少年狂，帝国派去秃鹫，没说着的佣兵四豺狼，夺得地狱战阎王。哎，别跟我这比比，没空听你比比，我就好，我先进去出浪费力气，或自然来看病。你的心里面只有这个道真理，万年不死金，今生真的有千秋万岁，绝不听命。钻研病毒致命，思想的有神经，面对我跑着，前方的铁柱比比，保持同门贴近。手法爱的黎明，宇宙霸道绝顶，突破霸道，海天照耀，缩小屏蔽，开辟鸟巢野心。真正的 rap soldier， 东方卫的赛头就 we can let the game's over。I'm the rap soldier, listen my friend, no play your trouble with the sky. 因为我要唱个 rap game， 变成关系 game day， 关系 game day， 关系 game day。因为我要唱个 rap game， 变成关系 game day。 因为我要唱个 rap game， 变成关系 game day， 将个 studio 用嚟制造兵器，修行出现启动防空警备，车间喷住蒸汽，我嘅眼里只有胜利。因为我系 rap soldier。